Thank you.

Oh,

向南走呀。

大足疗， 高这个眼，

星星河水日夜忙，日夜忙，星星河水日夜忙，日夜忙，星星河水日夜忙，日夜忙，星星河水日夜忙。 落落下 Yeah. 念着初音，喜乐无尽的我的家。 Yeah.